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市安保力量誓师，确保两大活动绝对安全。 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中国获得2019年男篮世界杯举办权，北京将联合7座城市办赛。 通州可能试点有位购车。 今天立秋，京城老字号肉类美食优惠多。 京城昨晚遭遇短时暴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本市召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和世界田径锦标赛安全保卫工作动员誓师大会。市委书记郭金龙向公安、武警、治安志愿者、巡防、民兵、流管、护路、保安8支队伍授旗，发出了专群结合、忠诚履职、决战决胜、市保两大活动绝对安全的动员令。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讲话，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大会。会上，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做两大活动安保工作部署。首都综治办、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朝阳区负责人和治安志愿者代表发言表示，要以勇于担当的精神、决战决胜的信心、昂扬奋进的士气，全力构筑首都群众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王安顺讲话说，隆重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部署，是今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田径世锦赛是北京继2008年奥运会后再次承办的全球顶级赛事，做好这两大活动的安保维稳工作是中央交给北京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王安顺要求严格落实安保维稳工作方案，全力做好安全保卫和反恐工作，确保零疏漏、零差错，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加强社会面防控，着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扎实细致做好城市运行保障，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及时预判预警重大突发情况。王安顺最后强调，我们要在中央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坚决捍卫首都绝对安全，为两大活动圆满成功做出应有贡献。市领导李世祥、李伟、张工、梁伟、张延坤、严仲秋，市检察院检察长池强，武警北京总队司令员王炳申，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出席。 北京日报消息，昨天，距离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幕还有15天。据北京田径世锦赛组委会执行秘书长陈杰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作为本届田径世锦赛比赛场地的鸟巢，从3月开始改造，8大类100项工作已经全都完成，志愿者招募工作也已完成，共招募志愿者3000人。另外，随着本届田径世锦赛赛期的临近，票务销售情况火爆异常。截至上月底，晚场票已经销售一空，日场票售出90%。位于鸟巢北侧的注册中心昨天上午正式开放，已有国内外的媒体记者携带相关材料到注册中心办理质证手续。医疗保障、交通组织等筹备工作也已进入深化方案和实地演练阶段。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国际篮联在东京召开会议，听取2019年男篮世界杯申办国中国和菲律宾的最后陈述。经执委投票，中国最终击败菲律宾，获得男篮世界杯举办权。届时， 北京将联合南京、苏州、武汉、广州、深圳、佛山及东莞七座城市共同举办这一世界篮球顶级赛事。作为国际篮联主办的世界最高水平男篮国家队赛事，男篮世界杯的前身是男篮世锦赛。2012年，国际篮联将男篮世锦赛更名为男篮世界杯。2014年，首届男篮世界杯在西班牙举行。为了避开2018年足球世界杯，国际篮联决定将第二届男篮世界杯推迟一年，故与首届相隔五年，在2019年举办。届时，参赛球队将由24支增至32支，这将是中国首次以东道主身份征战男篮世界杯。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安排，延庆县小海坨山将建设临时场地设施，用于举办冬奥会雪车雪橇大项和滑雪大项中的高山滑雪比赛。针对近日在网络上盛传的小海坨松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将改建成滑雪场的说法，延庆县常务副县长张素芝昨天表示，小海坨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经进行范围调整，调整后保护区的总面积为 6122.96 公顷，比原保护区面积扩大了 31%。 调整后冬奥会的雪橇雪车和高山滑雪比赛场地不在保护区范围内。 市规划委主任黄燕昨天做客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时表示，北京东站规划已经提上日程，另外书写非首都功能不是腾笼换鸟，具体规划方案将向民生方向倾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市规划委主任黄燕表示，在行政副中心的规划过程中，将把通州放在整个区域中考虑布局，并控制通州功能的增量。除了关注医疗、教育等配套基础设施外，还将把通州作为全市水环境治理的晴雨表。 要想把通州做好，整个的生态底班非常重要，配着河流，配着生态的走廊，这个是要先期要做的事儿。这方面市政府的投入一定是会加倍的。 除此之外，交通一直是困扰通州的大问题。黄燕说，未来通州还将加密地铁线路，市规划委目前正在规划区域性的交通枢纽北京东站。 你比如说跟区域的京秦线、京宝线、跟天津的，包括跟大兴、亦庄和两个机场都会有快速的交通，这些区域线的相交会在那里布置一个节点。 在节目中，有听众询问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原址未来将如何规划，黄燕回应说， 把它疏解出去以后，它应该还原成它原来干什么？原来其实就是我们的科研办公、商务办公。那么对于我们其他，比如大量的批发市场是建在农民的集体用地上，所以我们很多地方不是说腾笼换鸟，就地腾退了，80%的地都环城绿化了。 黄燕明确表示，疏解非首都功能一定不能拆小楼建大楼，具体规划方案将向民生方向倾斜。 城市中心区有非常多的短板，我们缺养老、社区服务、停车，跟着我们宜居要求相适应的东西。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所以要通过制度的建设，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把城市里面的短板通过疏解腾出来的空间给补齐。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规划委主任黄燕昨天表示，通州交通方面的规划将做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就是用公共交通来替代机动车交通。今后通州的停车管理、买车和交通设施的配套将比过去更加严格，相互更加协调。黄燕表示，通州由于将被打造成行政副中心，所以新政策必须先行。它的交通管理、交通方式就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设施要做好，另一条腿是需求要管理。比如你要买车，你必须要有停车的地方，你不能在马路乱停。这也被外界解读为买车需有停车位的政策已有思路。 今天是周六，恰逢农历节气立秋，不少市民都会按照民俗贴秋膘，京城各家老字号已经做好了准备。记者从鸿宾楼、同和居、烤肉碗、烤肉季、砂锅居等老字号了解到，这些老字号周六立秋的雅间订出超过80%，各种肉类美食点击率最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朱莉的报道。 每年的立秋，老字号烤肉碗、烤肉季的国家级非遗烤牛肉、烤羊肉都是不少京城市民的必点之品。记者从这两家老字号了解到，今年烤肉碗、烤肉季为立秋备下了1500多斤的烤肉。烤肉季孙经理告诉记者，店里的雅间几乎上周就都订满了， 同样遇到立秋一定热的还有老西安饭庄。饭庄高经理告诉记者，按照这样的情况，他们立秋牛羊肉泡馍的销售得超过1000碗。此外，立秋当天砂锅居预计销售砂锅白肉等砂锅菜900份左右，超过往年。而像汇丰老北京涮肉馆则是为立秋准备了5000多份的各类涮肉。又一顺也为立秋备下了老北京传统火锅。记者同时还了解到，今年立秋当天赶上店庆的老字号还都会推出各种的优惠活动，300年名店烤肉碗，立秋当天为来店包桌就餐的顾客每桌送上一份烧羊肉。又一顺则是赶在8月8号店庆之际，不仅为立秋带来了被誉为钻石级绵羊肉的杜国羊涮肉品种，更是推出了包括爆糊、烤羊蝎子等菜肴的特价优惠。什刹海同和居食府也为立秋推出了立减30元一份的红烧、锅烧、回锅3种口味的肘子，马凯餐厅也为立秋推出了立减20元的特色红烧肉。 近日，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单位金叶岩会议中心将控烟执法人员拒之门外的视频引发关注。媒体曝光后，中国烟草总公司于6号出面致歉。昨天下午，市卫生监督所再次来到这家会议中心检查，并对其处以5000元罚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下午3点，记者跟随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驱车来到位于平谷区的金叶园会议中心，门口不仅有领导迎接，会议室里欢迎卫生监督人员控烟检查的标语也是格外醒目。金叶园会议中心主任王连旺宣读了对此前抗拒执法的3位工作人员的处罚决定。 大部分员工都是聘用，那么这次呢，我们也立刻调查当事责任人，已经进行了这排除处理。 随后，执法人员再次来到他们曾经发现问题的地方。 那是垃圾桶，对，原来的所有的垃圾桶上都有中南海香烟的标志，就像门口的现在都没有了。 基于此前该会议中心存在的控烟问题以及抗拒执法的行为，市卫生监督所对其下达了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给您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人民币5000元整的决定。 我们愿意接受管理和处罚。从这个被检查吧，这效果已经体现出来了。应该说，我们已经做到了模范的执行烟草条例的规定。 整改效果是否真的如这位负责人所说？记者随即采访了一位正在倒水的服务员。 您这边知道控烟条例吗？ 我们积极整改了。 那您知道这个条例的内容吗？ 我们积极整改了。 您进行过培训吗？ 我们积极整改了。 说不出任何控烟喜责，却一直强调已经积极整改了。对此，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表示，今后还将对该单位进行检查。他透露，通过这次发生的抗拒执法行为，卫生部门也研究了应对措施。 我们将会协调这个违法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妥善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新闻广播消息，国内首套针对乳腺癌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读本昨天正式以电子文档形式发布。近年来，乳腺癌一直高居北京市女性癌症发病榜之首，遥遥领先于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等癌种。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新增的女性癌症患者中，乳腺癌占 21.4%， 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 84.16%。 为此，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睦家医疗等联合推出了关于乳腺癌系列健康教育读本，并以电子文档方式发布，患者及公众可以通过登录和睦家医疗网站免费下载。这套材料一共包括14个小册子和一本专门为儿童编写的故事绘本。 78年前，宛平城的炮声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佟麟阁、赵登禹、吉鸿昌、白蚁化等烈士血洒疆场，壮烈殉国。78年后的今天，8名来自全市基层单位的百姓宣讲员走上演讲台，满怀深情地讲述着英雄们保卫家园、浴血奋战的故事。这是京华英雄百姓宣讲团的第一场宣讲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鬼子把别没讲，绑在了炮楼队。 7号上午，京华英雄百姓宣讲团首场宣讲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600多名首都国企工人、社区居民、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和文明引导员到场聆听京华英雄的抗战事迹。1937年生人、亲身感受过日本鬼子残暴的刘春贤老人在宣讲会后对记者说：“ 这些英雄，咱们应该永远的记住。你今天有这么幸福的生活，没有人家你就不可能。所以说，这种会多开点，多读着年轻人听。” 作为青年人的代表，机关工作人员崔宏伟表示：“ 通过今天的这个宣讲啊，就更深刻的领悟到这段历史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也促进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次宣讲的形式更加丰富，除了精雕细琢的宣讲词，还加上了音乐、照片和视频，甚至还有沙画配合宣讲的内容，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委讲师团联合在全市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和京华英雄百姓宣讲活动。市委讲师团网宣处处长韩清峰介绍， 第一个就是在咱们全市各个区县各个系统进行巡讲，第二个就是我们准备在媒体上公布宣讲团的一些信息，根据社会实际需求我们采取菜单式的这种宣讲形式，第三种呢，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些重点的宣讲，第四种形式我们准备在网络上进行宣讲，形成一个宣传抗战英雄的氛围。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敌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此抗战已争民族生存之际，每人皆应抱定决心为国牺牲，如全国人士皆同此心，敌必不得逞。我将用热血去唤醒他们，遍洒平海及江湖。 这是江阴海战中中国海军平海号第一高射炮指挥见习生孟汉林在开战前写给家人的信。在他的哥哥收到信后的第三天，孟汉林扫落敌机时被敌弹击中，溘然长逝在炮台。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可即便丧失了几乎所有舰船，但是他们依然悲壮地战斗到最后。来听记者孟阳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江苏江阴大庆港码头，吊机轰隆，拖船有意。78年前也是在这里，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中国海军奋勇杀敌，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海军不断壮大，而中国海军自从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以后，始终没有振兴。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高晓星研究员介绍说， 我们中国海军一共是130多艘舰艇，总吨位在6到7万吨，大部分都是比较陈旧的，有的很多都超过了30年40年的舰龄。而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115万多吨，而且它有大量的飞机，光是日本海军航空队就有800多架飞机。 实力相差悬殊，中国海军无法在近海御敌，只能退回内河航道，设置阻塞线，拖延敌人的进攻。而江阴正是长江防线中的中枢。 江阴这个地方长江的面只有1000多米，这江阴正好受灾了，而且江阴离南京只有100多公里，要守长江必须要守江阴。 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在江阴设置阻塞线，迫在眉睫，43艘军舰船舶、185艘民船坠入江中，这是一场悲壮的破釜沉舟。 很多的老百姓啊，全家老小啊，就是靠着这个船来生活的，给了很少的一点的补偿费，生活无望，甚至带着老人小孩跳江自杀。 9月下旬，淞沪战事激烈，江阴封锁线成为日军水陆进攻的眼中钉。 日本海军当时出动了2支精锐的航空部队，轮番的狂轰滥炸。我们开始呢，海军当时最重要的第一舰队守卫这个封锁线，像那个有的官兵啊，军舰上那个高射机枪架子被打断了以后，就抱着滚烫的这个机枪向敌人那个还击。第一舰队基本打光了，第二舰队又顶上来。 宁海号舰长陈洪泰被敌机炸弹爆片击中，直插腿骨，仍然咬牙坚持战斗。亲临要塞观战的德国军官法尔肯豪森感叹说，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见到的最激烈的海空战。 1937年11月，江阴防线失守，但它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它为长江下游的那些中国的工厂、 学校、机关撤往长江上游，坚持长期的对日抗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中国海军主力舰船丧失殆尽，但是没有舰船的海军将士用水雷继续抗敌。 我们在抗战时期，一共击沉、击伤了300多艘敌人的军舰和运输船，这是很可贵的。甲午战争中间的北洋海军，大家很推崇。但是在北洋海军整个甲午战争中间，仅仅击沉了一艘50多吨的日本海军的鱼雷艇。 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2年后，中国海军接收了日本赔偿的34艘舰船，这也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在海防斗争中首次取得胜利的重要象征。 在这个江南造船所的码头举行的交接仪式，当军号声响起，日本的旗帜缓缓地落下，升起中国的国旗，全场一片欢声雷动啊，大快人心，以血国耻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傍晚，北京遭遇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冰雹。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城区最大雨量出现在朝阳区金盏，为62毫米。昨晚10点左右，强降水回波移出北京，降雨逐渐结束。市气象台解除暴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市民朋友请注意防暑降温。 受强台风苏迪罗影响，今天北京南开往福州的 G321 次、G301 次、G325 次、G323 次列车停运，明天也就是8月9号，北京南开往福州的G301 次、G325 次、G323 次列车将停运。 北京2015年高招专科提前批录取志愿征集补录工作将于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进行。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了解专科提前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 国华北京燃气热电厂昨天正式投产，这标志着北京东北燃气热电中心工程正式收官，成为国内智能化程度最高的电厂。东北燃气热电中心的全面投产，每年将减少130万吨燃煤消耗，为北京留住更多蓝天。 第23届北京种子大会鲜食玉米专场日前在通州区余家坞乡举行，102种鲜食玉米同台打擂。今天，位于通州区余家坞乡张彩路上的花仙子园区将举办市民免费品尝日，市民可以免费品尝玉米。 由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书法展日前在中山公园汇芳园举办，展览展出了田伯平、张淑范等书法家和刘经松上将的书画作品70多幅，展览将于8月18号结束。 由指挥大师郑明勋执棒，世界著名导演伊利亚·莫申斯基执导的威尔第歌剧《西蒙·波卡涅拉》将于8月20号到23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歌剧之王多明戈将携手何慧等中外歌唱家亮相。 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北京第二届动漫剧场演出季日前开幕，整个8月将在民族宫、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国图艺术中心3个剧场举办9台、31场动漫戏剧展演。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康小夏、王燕，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3度。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人体感觉闷热。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购买手机贪便宜，小心买到翻新机。微信版我是你领导骗走某公司近100万元。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有多位听众向新闻热线反映，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翻新手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各种问题。翻新手机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如何避免买到翻新手机呢？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唐志成的报道。 沈女士不久前在网络上购买了一台 iPhone 5S 手机， 我们就问她是真是假，她说肯定是真的，只能在网上看了一下，它是港版的，然后是翻新机。 翻新机就是把一些回收的二手手机进行维修，重新包装后当做新机销售的手机。市面上的翻新机主要分为官方的翻新机和私人翻新机。官方的翻新机会明确告知消费者，并有相应的折扣，售后服务也有保证，但是私人翻新机则不然，质量和售后都会有所问题。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手机信号不好，没有保修。 据了解，北京不少电子市场都有私人翻新手机销售，其中海淀中关村、丰台木樨园等地的电子卖场是重灾区。在丰台木樨园翻世通手机批发市场，记者以批发手机为由向一家商户询问翻新的苹果 5S 手机价格。 你们家做那个翻新是吗？ 啊。 5S 大概多少钱？ 5S 正品苹果 5S 手机官方售价为4888元，一些不法商家拿到低价翻新机后，再加价1000多元卖出，即便如此，仍然比正品价格要低。一些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还以为捡了大便宜，但没有几天就发现上当。不少知情人士均向记者表示，并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有翻新机。 哪些手机最容易买到翻新机啊？ 苹果、小米、三星。 不过识别翻新机却不是那么容易。成都的一位淘宝店家向记者说明了辨别正品苹果手机的方法。 这官网上查序列号，如果说这个是山寨的，那官网肯定是没有数据的。其次还有一个办法，你就直接拿客服中心去验证。 如果买到了翻新机，消费者应该怎样维权呢？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拿着你的那个发票、身份证、翻新机的那个记录，然后到我们所来进行登记，依照这个相应的法规给您处理这事儿。 听众刘女士给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微信公众号留言称，她所在的公司在8月5号遭遇了微信诈骗，涉及金额达到了88万元。 我们公司的总裁叫王川，8月5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单位有我，然后我们一个副总，还有我们一个财务部经理。我们在11点半的时候，同时收到了一个加这个微信好友的，然后就是显示是王川。财务经理呢就回复他了，结果他就跟我们财务经理一直沟通，就是说让他给打款，然后我们这边财务部就给他第一次汇了68万，第二次汇了20万，一共汇了88万。 电话诈骗中我是你领导的版本，经过媒体的集中报道，已经被不少人熟知。而作为比较封闭圈子的微信，当领导加好友并且发来信息时，往往更容易上当。 什么头像啊，包括里面的东西，大家可能也都没太注意，是吧？ 他的头像就是跟我们王总用的那个头像是一模一样，他就是拷贝了我们那个领导的头像，所以当时真的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对于这种利用微信的诈骗行为，互联网领域专业律师于国富表示，这并不是新类型的诈骗，警方也应该有追回的能力。 它不是一个新类型的案件，只不过它利用了微信这样一个通讯手段。实际上没有微信的话，现在有一个什么猜猜我是谁，到我办公室这样的电话诈骗，其实最终也会落到这样的一个诈骗结果。我个人觉得，其实警方还是有办法能够追回的。 另外，对于如何看待微信中泄露个人信息给骗子可乘之机的情况，于国富律师评论说，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啊，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照片、姓名、 甚至我们的关系网，可能逐渐随着这个大数据的应用、社交媒体的应用，那会传播的越来越广。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要是让大家享受到这个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社交的快乐，同时我们要考虑到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弊端，去严加防范。比如说啊，一个公司内部的财经纪律里头，往往要求的就是必须要有这个领导的亲自的签批。